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 听笑话， 听儿歌。 哎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 是的，除了在收音机上听，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足利奈实和向原博之为我们创作的，由彭毅和周龙梅翻译。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熊学校杰奇洗衣服。在小熊学校里，一共有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只小熊。小熊们过得很开心。前面11只小熊都是男孩子。在这12只小熊里啊，第7个哥哥叫做哈利，第8个哥哥最高个子的叫做伯纳德。哦，剩下的小熊下次再介绍吧。我刚才说了，前面11只都是男孩子。那么最后一只呢，它就是杰奇，她是里面唯一的女孩子。杰奇的年纪最小，也最淘气，最不听话，但是她也最能干。今天早晨真是一个让人心情愉快的早晨。杰奇第一个睁开了眼睛，哦，他再也躺不住了。他从床上爬起来，趴在床的铁栏杆上，看着窗外绿色的树和早晨的天空。哦，今天真是一个洗衣服的好天气呀。于是早上起来，杰奇就干劲十足。 啊，洗衣服啦，洗衣服。 他先是把自己的睡衣脱下来，砰地扔进了洗衣筐。 嗯，好的，我的。 接着他又让哥哥们也全都哎呀地脱掉睡衣。 哥哥们的好啦。 再接着嘛，就使劲儿那么一冲，就把床上的大床单给抽了出来。 床单好了。 最后啊，洗衣筐已经快装不下了。杰奇蹦到洗衣筐上，在上面踩呀压呀压呀踩呀。 咦呀，早上好。 哦，要洗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这么大的洗衣筐 杰奇可搬不动，还是要哥哥们来帮忙啊。可是哥哥们现在睡得迷迷糊糊的。 哎呀，困死了，杰奇不能晚一点吗？ 啊，哥哥快点把衣服拿去，我们要开始洗了。 喜欢洗衣服的杰奇又开始折腾哥哥们了。于是几个哥哥抬着筐，一个哥哥顶着盆，几个哥哥拽着大床单，一个哥哥拿着洗衣粉，还有一个哥哥捧着一篮子晾衣服用的夹子。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他们来到了院子里，打开了四方的洗衣机上圆圆的门。 哦，要洗的东西，一、二、三，哗啦， 扔进去。最后， 杰奇抱起那一盒小熊牌的白色洗衣粉，对着洗衣机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呼，把一盒洗衣粉全都倒了进去。叮，洗衣机开始洗衣服了，咯当咯当咯当咯当咯当，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半个小时过去了，咯当咯当咯当咯当咯当，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一个小时过去了。杰奇把自己的小熊娃娃也扔进了洗衣机里面，洗衣机里转啊转啊转啊转啊，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要洗得干干净净哦，要洗得雪白雪白哦。 哦，这个时候早餐准备好了，在草地上的长长的桌子上摆满了好吃的华夫饼，还有蜂蜜果酱，还有12杯牛奶。哥哥们坐在桌子前面大口大口地吃着华夫饼，可是杰奇却转过身，看向洗衣机，他已经等不及了。 还没好吗？还没好吗？ 咯当咯当咯当咯当咯当，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咯当咯当咯当咯当咯当，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奶牛叫了一声，这是洗衣服已经洗好的信号。 谢谢你，大奶牛。 杰奇呀，从椅子上跳下来，跑到洗衣机那里。11个哥哥也赶紧来帮忙。哦，把洗好的衣服、床单从洗衣机里掏出来。接下来是晒衣服。这又是哥哥们的活了。他们在两根树枝中间拉起了一根长长的绳子，然后踩着梯子，啪啪啪，拍一拍，擦擦擦，拽一拽，嘎嘣，用夹子把衣服夹在那根绳子上。这样就晾好了一件衣服。哇，很快所有的床单、衣服都洗好了。杰奇，衣服洗好了，来，大家排好队，看着天空笑一个。咦，可是没想到忽然吹来了一阵春风。哎呦，不好，那张最大的床单飘飘忽忽飘飘忽忽，啪，飞到天上去了。 哎呀，床单飞了。 哎呀，糟糕糟糕糟糕，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然又该哥哥们出场了。 等一等，床单。等一等，床单。 哥哥们呐，只好拼命跑着去吹飘飘悠悠飞走的床单了。哎呀，他们想了很多办法，用绳子来套，速速速速速，不行，用捉蝴蝶的网子来补，也不行，或者跳着蹦床想要抓住它，还是不行，爬到树上呢，或者像杂技团一样大家落在一起呢。可是这样都不行。你看杰奇就知道他们没有拿到床单了。 床单啊， 杰奇哭得正起劲儿呢，忽然头顶上轻轻的轻轻的 飘啊飘啊，飘来了什么东西？ 啊，床单！ 原来哥哥们终于把床单给找回来了。哦，杰奇高兴极了。啊，可是瞧瞧哥哥们，有的丢了鞋子，有的脸上弄得脏兮兮，哦，有的受了伤，胳膊缠着绷带。啊，这可真是不容易呀。啊，这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到了晚上，大家把洗好的衣服拿回来。啊，洗了好多好多衣服的日子，就连心情也变得雪白雪白的。这天晚上，小熊们盖着刚刚晒好的暄腾腾的发出太阳和洗衣粉味道的被子，大家脸贴着脸，睡得又香又甜。小熊杰奇呢，我当然又蹬被子了，不过他拉着哥哥的手和小熊娃娃的手，睡得好幸福啊。 怎么咱们家最近总是闻起来这么臭呢？ 唐耳朵， 不是我。 你削掉的胡萝卜皮有没有扔进垃圾桶啊？ 你自己去看看。 啊，都扔进垃圾桶了。 我也闻到臭味了。 难道是我昨天买的那条鱼臭了？ 臭了？吃了呀？ 没有啊，剁呀，已经吃完了呀。 鱼骨头呢？ 鱼骨头扔进垃圾桶了。 嗯， 我们的垃圾桶很干净。 那到底是什么味儿呢？ 到底是 我的臭脚？也不是。 你的脚不是刚刚 洗过 了？洗过了。 你的臭脚？ 我的脚从来都不臭，好不好？ 嗯，我知道。 臭味儿？嗯， 臭豆腐。 咱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臭豆腐了。 你刷牙了吗？ 很清新吧？ 是 我用的是草莓味的牙膏哦。 哦， 你刷牙了吗？ 很清新， 虽然是胡萝卜味儿，但是也还好吧。 是的。 嗯， 那到底是什么那么臭呢？ 这个味儿好像是从你的卧室传出来的。 为什么不是从你那儿传出来的？ 因为你闻一闻就是从你那儿传出来的。 嗯，好像是。 我们来找找。嗯，你的房间里看起来很干净嘛。哇，连被子也叠得这么整齐。 嗯， 等等。 嗯 好像就是从你的床那儿传过来的。 枕头底下没东西啊。 被子也没什么奇怪的味儿啊。 床垫下边， 我上次用吸尘器帮你吸过了。 嗯，那就应该不是我的。嗯， 你闻闻床底下。 长耳朵啊，你快爬到床底下看看有什么。 太臭了，我不想趴下。 哎呀，你要是不下去看看的话，我们全家都会变臭的。 算了，你自己看，我出去。 好吧，我要先戴个口罩。 那家伙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唐耳朵， 哎， 你上次跟我说让我给你买新袜子。 哎，是的。 我说怎么这么奇怪，我之前给你买了100多双袜子，为什么现在都没有了？你告诉我，你每天穿过的袜子都放在哪儿了？ 哎，上床之前一踩一踩它就脱啦。 然后呢？ 哎，往后一挠。 就进到床底下。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护果园的人发现有一个男孩偷偷地钻进了果园，爬上了一棵苹果树，于是他就迅速地走了过去。哼，小家伙，你爬到我的树上干什么呢？ 小男孩探着头从树叶的缝隙里边露出了脑袋，他的手里边举着个大苹果，同时他对护园人说， 您看先生，树上掉下来一个苹果，我想把它重新挂上去。 妈妈正在厨房里边用开水烫毛巾消毒，呱呱跑过来了，指着那个不断冒气的锅问妈妈说， 妈妈，那里面是什么呀？ 哎呦宝贝，你没看见吗？是毛巾啊。呱呱迟疑了一会儿，对妈妈说， 我不知道原来毛巾也能煮汤啊。 爸爸带着四岁的呱呱到叔叔家去串门，进门没有多一会儿，爸爸正在跟婶婶说话，四岁的呱呱呢就跑了过来，他对爸爸说， 爸爸，叔叔给我买糖果了。 爸爸说，哦，好，你对叔叔说谢谢了没有啊？ 哦，对，我忘了。 哦，你看看，那快点去，快点去跟叔叔说。只见呱呱一溜烟的跑向叔叔，没过一会儿他又跑回来了。爸爸问他，怎么样宝贝，说了没有？呱呱回答， 说了，可是没有用了。 啊，为什么呀？说谢谢没有用？ 因为叔叔说不用谢。 有两个小孩在一起比谁潜水最厉害，这个时候其中一个小孩说， 我爸爸能够在水下边待2分钟，他非常厉害。 另一个小孩马上接着说， 这算什么，我听我爸爸说，我四舅姥爷自打下水就再也没上来过。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沈阳市珠江五校的秦一格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雪花。 大家好，我叫秦一格。小雪花轻盈盈，千朵万朵开满城，小雪花亮晶晶，一颗两颗像流星。我对飞来的雪花说，累了吧，请在我手上停一停。雪花低声告诉我，不累不累，谢谢您。雪花伴我进学校，美丽的校园飞歌声。雪花留在松树下，围成一道雪屏风。小松不怕冷，松针轻又轻。等到春天燕子来，唱一支歌儿给您听。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雪花，小雪花